说的一切就是我们的终点，当时你和我站在起点，曾说过的诺言，两个人冰冷世界，残酷爱已终结，明白对我的爱已断绝，我还期待你出现，独自在空间寻找你迷失的味道，穿越千年抵挡风雪，我不想失去知觉，看不出你的身边，单纯我总以为你对我终成缠绵，在转眼瞬间已成黑夜，猜不透你的身边，难道他的肩膀给你的温柔体贴，我就差一点守不住你的沦陷，想你留在我身边，当时强忍的泪水视线模糊的说再见，两个人不同世界，你的答案不变，明白对我的爱已断绝，我还期待你出现，独自在空间寻找你迷失的味道，穿越千年抵挡风雪，我不想失去知觉，看不出你的身边，单纯我总以为你对我终成缠绵，在转眼瞬间已成黑夜，猜不透你的身边，难道他的肩膀给你的温柔体贴，我就差一守不住你的沦陷，成黑夜，猜不透你的伤。